OK， 进入到好奇头条号的环节啊！北京真的好热啊，今天。 是的，北京超级热。 这两天我觉得走在街上，我有一种要被烤熟了的感觉。 嗯，我觉得热这个话题，咱们可以在稍后准备的环节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展开。 OK， 我只是在这里就是略微的 complain 一下了。 好的，这不是有风扇吗？你好好站着吹一会儿。来吧，我就首先第一条跟大家分享一条，资讯吧，这本书大家可能都知道，谁动了我的奶酪？它的作家呢，作者叫做斯宾塞·约翰逊，是放弃了医生的职业，转而创作关于生活和商业的小说。那本著名的教人拥抱改变的寓言作品《谁动了我的奶酪》，全球销量高达2800万本。那上周一的时候呢，非常不幸的斯宾塞在圣迭戈去世了，享年78岁。他的专职助理南希·卡塞宣布他的死因是胰腺癌引发的并发症。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可能还是挺有印象的，所以蛮想跟大家分享这条讯息。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呢，是1998年出版的。98年出版的时候呢，是一本只有94页、有大号字体印刷的，关于两只老鼠秀秀、聪聪和两个小人哼哼唧唧在迷宫当中找奶酪的小书。当奶酪站的这个奶酪耗尽之后呢，小老鼠们没有焦虑，立即动身去寻找新的奶酪。听起来是不是还蛮有童趣的？但哼哼唧唧拒绝改变，后来唧唧克服了自己的焦虑，走出了舒适区。一开始胆颤心惊，随后渐渐自信地寻找新的奶酪去了。这本书呢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成了一本职场手册，告诉人们在变革时期要灵活地应对，最终呢就会有所收获。那些拘泥于过去、落后于时代的人，如同书中拒绝改变的主角，将会被淘汰。那斯宾塞呢创造了一个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帮助人们应对改变的寓言。这本书的确是一本非常非常著名的书，可是呢现在作者已经去世了，所以如果喜欢这本书都可以读者呢可以小小的缅怀一下了。 这本书你当时看过吗？在我记得是在我们读小学的时候。 对，好像是看过， 是3年级4年级吧。这本书是中信出版社一下子就是那个就是跃升至那个大出版社的一本标志性的书， 是不是？ 是 哦，他是帮了中信出版社一大把的一本书。 对对对，中信出版社就是这本书对于这个出版社来说非常重要。而且他们本来也没有发现，就是没有预料到这本书会这么畅销。但是现在听起来你会不会觉得这本书其实挺简单的？ 寓言有什么？ 有的时候我觉得一本书能不能成为畅销书就是命。你知道吗？ 一个主持人能不能成为职业主持人或者是著名主持人，很多时候就是命，对不对？ 就是你准备好了，然后你的命好不好。 的确有的时候是要看这个运势的，冥冥之中有一种决定的成分，然后决定了最后的结果。 但是奶酪这个事情就成为了后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喻的感觉。就大家都会随便的都会说到底是谁动了你的奶酪，对吧？ 我印象当中好像那本书很薄，可是我记得好像不便宜。多少钱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觉得那时候好像还蛮贵的样子。如果大家还记得小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跟我相同的印象，好像还蛮贵的。可以提醒我一下，咱们小时候它到底卖多少钱。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小时候的现象书现在看起来，有的书你觉得好像简单了，但有的书你也会觉得好像现在也出不出来的感觉。我就记得从小到大，你有没有想过，就你从小到大看过的这些就是现象级的畅销书，到底有哪些在你的心灵或者内心里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现象级的畅销书啊，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最红的两个大导演，不是大导演了，两个年轻导演，就分别是郭敬明和韩寒，他们两个的书肯定是在我们 有青春当中留下了印记的， 留下了肯定是非常深的印记的，对不对？ 对，花季雨季，林达西说的花季雨季，不是我说的，花季雨季是本书吗？ 我觉得我可能是太年轻了吧，不太知道。 16岁那年的。17岁那年的雨季， 所以达西同学能不能解释一下花季雨季是什么呢？ 花季雨季是本书对不对？男主角女主角叫什么呢？我已经有点忘记了，我这人记性特别不好。天哥来了，猜题的瓜也来了，欢迎大家哦。 欢迎大家。 你们有看过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吗？好吧，花季雨季的确是本书，是不是？老感觉 好像 有一点点小印象。 我记得小的时候还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假什么，就是一对兄妹， 然后我们的小学课本里还有他们两个的那个故事，是叫假什么来着？ 假什么呢？ 假宝玉。 假情侣。 不是，大家记得吗？就是一对兄妹，然后经常写他们两个的就是那些事儿，然后他们父母怎么怎么样，是叫假什么？我突然给忘了。 不知道哎。 可能你太年轻了吧，毕竟你才18岁嘛。 有吗？大家有任何知道的吗？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天哥、达西、菜地的瓜还有小林玉器都来了。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条资讯，是哎，谁动了我的奶酪的作者是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小小的怀念一下他，以及小小的去怀一下旧。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呢，的确是给童年留下了一些印象啊。 天哥说他还看过他的姐妹篇我能动谁的奶酪，我记得那段时间很多关于奶酪的 事情， 就是不教你怎么做奶酪。 没有办法教你做奶酪，而且这种天气不需要教你做奶酪，奶酪会化的。 对，你要自己去找。 好吧，那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部新鲜上映的电影，听说是昨天上映的嘛？哎，小黄人是昨天上映的吗？哎，周末上映的是不是？我很想很想去看， 我也很想。 我本来想昨天晚上去看，今天跟大家聊的，但是我昨天晚上忘了去。可是呢， 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原来就只是忘了去。 可是呢，还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啊。上周末的电影票房终于有了一点暑期档该有的样子，周五单日2.2亿的水平，是从今年3月之后仅次于《速度与激情8》和《变形金刚5》上映那两天的最高周五单日票房。哎，那是因为小黄人上映了，真正带动大盘的呢，还是这个动画新片《神偷奶爸3》。7月7日的时候上映首日，这部电影就拿下了接近1.3亿元的票房，首周末3天的总票房接近了4.5亿元。按照这个走势呢，《神偷奶爸3》的总票房预计可能将达到8亿到9亿元，对于动画片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我记得他好像当初第一部是叫《卑鄙的我》。 对， 对不对？ 对，第一部， 然后后来变成了《神偷奶爸》。 是的， 我超 喜欢这部电影。好像是翻译不同吧？我觉得，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人叫做《神偷奶爸》。应该 是， 可能是在国外叫做 Baby 的我，然后知道啦，每次都要表演一遍。Alex 是吗？是艾利格斯吗？还 是 艾格斯？ 还是爱丽丝 、对， 对， 每次都要来一遍。 我就喜欢这一段，我喜欢表演。 好的，你再来一遍吧。 好。 刚才云水同学是在直播间里一直在拿手指头戳自己的脸。其实一部动画片呢想要取得好成绩的话，有专家分析过说要做的就是突破合家欢这个定位。要突破合家欢这个定位， 有本事你就突破。现在有几部电这个话说的大的，现在有几部商业片就是突破合家欢的这个定位啊。 突破合家欢这个定位它是怎么解释的呢？类似于熊出没这样的拍给儿童看的动画电影呢，我们能够稳定的在市场上收获带着孩子进电影院的家庭观众，但天花板也同样明显，大致在4到5个亿左右。但是神偷奶爸3的受众显然要大得多，他的意思是它是真正合家欢的电影啦。今年年初上映的熊出没电影有接近30%的观众是30岁到34岁这个区间，也就是年轻的父母们，而在神偷奶爸3里这一年龄段的观众占比只有不到15%，20到24岁的观众才是这部电影的主力观众群体。 所以我们都是这部电影的主力的关注人群，对不对？ 与疯狂动物城这样， 直接不接了，可还行？ 现在没法接了，的确是，好像《神偷奶爸3》并不是拍给小朋友看的了，有一种这种感觉是拍给大孩子看的， 对对对，没错。 那与疯狂动物城这样通过隐喻社会现实，从而拓展观众群体的做法不同，《神偷奶爸》系列能够吸引到年轻观众，主要靠的还是小黄人这样一种形象。最早呢，他们第一部是《神偷奶爸》当中的配角，很快就取代了主角格鲁，成为了最受关注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流行文化中的一个符号。最终呢，被这个出品公司看中，在2015年的时候推出了单集电影《小黄人大眼萌》。其实萌物是一个特别特别好在荧幕上立足的形象，你比如说超能陆战队的大白， 必须的， 再比如说小黄人，还有功夫熊猫里面的阿宝，还有冰河世纪里面配置了一只小松鼠等等。 哇，那只松鼠简直是萌翻掉了。 为什么？我每一次都会单独点开那个松鼠的番外篇，因为每一次那个冰河世纪出一集新的，它就会有几分钟的那个松鼠为了吃一颗松果，或者是为了囤一颗松果，然后造成地球毁灭，然后它倾家荡产的那种故事。 它倾家荡产就是它的松果都没有了，对不对？其实好像萌物吃东西特别特别让人有觉得有趣了。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是熊猫吃竹子，那个视频大概有五分钟吧，就是一只熊猫、应该用一只熊猫吗？这个量词是对的， 是对的，是对的。 一只熊猫一直在吃一根竹子、然后吃了五分钟就从头看到尾。但是小黄人的火呢还是大大超过了大白、阿宝以及小松鼠。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看了神偷奶爸三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好看的话呢推荐给大家，咱们今天晚上或者是这周然后一起去看一下。咱们要学一些小黄人的新的桥段了。 banana 不能一直 banana banana， 一定会有新的口头禅和流行用语了，我们要学起来。 okay, 好不 好？ 好， 我们学起来、然后下一集就用小黄人的方式讲话好不好？ 我已经立下了一个flag 了，我今天晚上就要去看，明天早上就用小黄人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 我帮你插上、 插上什么 flag？ 好嘞，插上这个大旗是不是？ OK， 大家一定要关注小黄人。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个其实和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了、就是最近根据国家气象局的这个数据的显示，新的中国最热的十个城市出炉啦。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不是名列其中呢？ 北京， 我们 北京，北京，北京， 就是这么自信， 就是这么自信， 在上面，对不对？ 肯定在。 那我们就从第十名到第一名，慢慢的来公布。 好的， 好，我们一个一个说。南宁，合肥，南京，第七名西安。第六名武汉，武汉的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很惊讶？ 武汉的同事表示不服， 自己都已经跌到了第六名，太不争气了。第五名长沙，长沙的确是很热，第四名南昌，好，现在进入到了前三甲， 好紧张的。 其实四大火炉南昌已经算上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第三名杭州，第二名福州。 稍等。以前的四大火炉是哪四大火炉来着？ 我记得以前的四大火炉是有武汉的， 有武汉肯定有、 然后好像是有长沙，长沙是有的，然后有重庆， 对 吧？你查一查好不好？另外一个我确实有点记不清了， 四大火炉指的是重庆、武汉、南昌、长沙。被称为四大火炉，其实好像有新四大火炉和旧四大火炉。以前民国时期的四大火炉是武汉、南京、重庆、长沙，现在重新排名了，是浙江丽水、杭州、福州、武汉。但是这个是最新的排名，对不对？ 最新的排名。 然后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当然是重庆 啊。北京在哪儿？ 没有北京，没有上海，没有广州。 怎么可能？ 没有深圳，对，北上广深没有成功的进入到最炎热的省会城市。当然，它这个统计的只有省会城市啊，就不可能所有的城市都把它统计一遍。然后在这个所有的省会城市里面呢，重庆是第一， 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没错。 也不知道这两天重庆的天气怎么样？ 对，也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怎么样呢？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今天你们所在的城市几度？ 几度呢？ 而且就是四大火炉重庆、福州、杭州、南昌这样的那个火炉来看的话，在自然条件下，长江汉水在此交汇，武汉，然后呢166个湖泊镶嵌城中，然后它的水体超过了城市的 26%， 然后通过多年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它的气温终于下降了。所以讲这些是为了就是说为什么武汉成功的退出了四大火炉。 好吧，恭喜武汉的同学们可以稍微的避避暑了。其实最近热这个话题好像大家都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包括央视主播也开始开玩笑了。在7月9号的央视新闻当中，有一个主播，他叫朱广权，说了一个段子，说小伙伴们，我只想告诉你们，热不仅仅是今天的事儿，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是热情似火的艳阳天。原本想空调、WiFi、吃西瓜，却热得差不多能出锅撒把葱花。也希望大家挺住啊，各位火炉的同志们都挺住。 真的是要挺住啊！今天武夷山今天是26度，看到 沈阳 是32度，今天北京多少度啊？ 今天北京36度， 36度， 是的，是的，最近这一周都是36、7度的样子，不用再问了。 就是 为什么不用再问呢？因为热不是今天的事， 对，因为 是明天、后天的 大后天都是热情似火的艳阳天。 哎，我们直播间不在北京的朋友，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所在的城市现在的温度是多少？我还挺好奇的。 是的， 在你们的对比下，我想知道北京的同学是有多惨。 你觉得这样算很热很热吗？ 我觉得很热，哎，真的很热。外国的朋友就是都已经快要热死了。 你说外国的朋友在中国快要热死了吗？ 在北京快要热死了。昨天还遇到了一个黑人朋友，他哭着说要回非洲。 胡说，这个段子好老啊。 没有，昨天是有一个就是德国，从德国过来的朋友，然后他说自己真的已经快要热爆炸了。 好吧，我觉得武夷山今天目前26度，这是行云流水晒的一个炫耀帖。 绝对是。 26度是多么舒适的温度啊。噪音音响说这个沈阳32度，的确还是沈阳，真的是热的时候热，冷的时候冷，是不是？就是零下30-40度的地方，凭什么也出现32度这样的温度呢？ 我特别想回家。 为什么？你们家真的很凉快， 因为我们家真的很凉快。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在贵阳是不用空调的，不用制冷的空调的， 我知道。 因为你在家自然而然的就会很凉爽。所以贵阳叫做爽爽的贵阳。 爽爽的贵阳这几个字是哪来的？ 是贵阳的城市宣传语。 是吗？好可爱哦。 真正的 是王爽的贵阳吗？ 对，爽爽的贵阳。 爽姐听到了吗？哎，这是王爽的贵阳。包括其实好像以前古时候皇帝是非常非常喜欢去贵州避暑的，因为贵州真的是山清水秀，然后但是因为贵州太远了，所以很多皇帝才去承德。其实承德一点都不凉快，对不对？ 你确定皇帝喜欢去我们那边避暑吗？ 我确定。 他要走， 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一个皇帝了。对，他当时我非常确定是有一个，回头可以查一下，然后明天跟大家再聊一聊。的确是，贵阳和贵州是非常适合避暑的地方， 超级适合避暑的地方。然后今天沈阳是24度，最高是34度，其实就34度。 他说沈阳目前是24度，最高34度。 就中午的时候可能一两点，有的时候可以达到34度。行云流水说心静自然凉，你说话怎么跟我老人，就是跟家里老人家一样？ 你心静自然凉是你那26度。 有本事你到36度，你心静， 你来你静给我看一看。阿丹尔说了哈尔滨今天最高温度31度，但是 Water 弹丸自己说了迪拜人民怎么办，迪拜43度，哈哈哈哈哈。 迪拜人民不出门。小林说鞍山今天最高是30度。 合肥现在是26度，下午2点大概会有33度。对，其实一天当中温度最高的应该就是下午2点钟了，所以大家可以尽量避免在2点钟的时候出门。而且一定要，我今天早上来的路上，边走边下单了一把遮阳伞，还没有支付，稍等啊。 我要投诉你。 我想问一下，如果大家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避暑呢？或者去消暑？ 哎，我也很想知道。哎， 吃冰棍可以吗？到底？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在特别热的夏天，大家一般做什么事情心情会比较凉爽？ 我喜欢吃冰绿豆粥。 冰棍呢？ 冰棍吃完总是很渴。包括我觉得吃冰棍特别能消暑，肯定不能吃那种什么特别浓郁的巧克力冰棍啊，什么奶油冰淇淋啊，就必须要吃老冰棍， 就 绿豆啊 什么的， 就是那种就是糖水冻起来的冰棍， 我知道， 或者是绿豆冰棍。我其实非常非常建议大家自己做冰棍，做冰棍。我自己超爱。 大家第一反应是家里冰箱不够大呀，做冰棍。 我以前的时候是会自己做冰棍的，就是用那种绿豆汤煮熟了之后，把那个汤水塞到就是那种模具里面，然后插根棒棒放到冰冻层，就是它虽然拿出来吃的时候化得很快，可是就是绿豆汤的原汁原味，然后不会又很甜，就感觉好像还是蛮健康的。 对， 你只是把绿豆汤冻起来了而已。 我一般喜欢拿牛奶。大家说了，天哥说要游泳，我的淡蓝色说绿豆沙，天哥说去海边，我知道了，就是去海边游泳嘛，对不对？ 是的，噪音音响，你好棒。 冲个热水澡，哎，这个真的是我很推荐大家的一件事。 是会消暑吗？ 就是其实在就是比较科学一点来看的话，因为热水澡它可以打开你的毛孔，就其实你洗的时候虽然很热，但你出来会变凉爽。但如果你洗冷水的话，它其实会让你的毛孔收缩， 有可能， 所以你洗完以后其实会觉得更热。 如果是热水澡的话，它打开你的毛孔之后，而且你出来的时候，因为热会挥发嘛， 它会带走你身上的热量，是这个意思吗？ 我要找初中的物理老师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觉得初中的物理老师就总爱纠正这样的说法吗？热会挥发吗？应该是身上的水分挥发需要吸取你身上的热量， 因为你身上比较热，所以你身上的水分才会挥发。 好， 要不然的话你会挥发不了的。 要不然你的身上就会结水，对吧？ 结霜，好吧，猫头戴蓝色问我说：“珊珊，你吃过绿舌头吗？”我知道是那种软软的胶质的，就是我吃过，就是可以晃，对不对？大家看我们的手势就知道我吃过，因为小时候吃绿舌头的时候，就在它咬那个舌头之前，就要这样来回摆来摆去，然后才可以开始咬才行，对不对？ 没错，没错，厉害的你啊！ 就吃过绿舌头吗？ 我吃过，我还知道它的品牌。 你没有吃过， 我跟你说， 你没有吃过。因为你没有这样画，这是惯性记忆。你吃过绿舌头吗？ Okay, 我吃过。 是这样画，你没有吃过。 我懒得理你啊。 是这样画，你看那个舌，你要这样画，那个舌头才能摆起来呀、啊。要不然怎么叫绿舌头呢 ？OK， 行云流水说他白茶泡， 白茶冷泡， 这个新技能 get。 有没有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很想问一下，除了我们的老朋友之外，我目前看到的都是新朋友在发言，老朋友在发言。有没有第一次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两三次以内的，可以冒个泡给我看一看吗？我很想认识新朋友。今天 分享一个夏天的妙招。 是的，或者是打个一也行啊。然后其实说到刚才这个央视主播的秀段子，秀关于热的段子，他还在微博里补了一下，特别搞笑。他说：“哎呦。”夕阳西下，熟人已经回家，说的是熟烤熟了的熟。十三姨家的小跟班飞鸿说：“哎呦，我是新朋友，开心每一天，我是新朋友。”我说：“那你让开，你是老朋友，老的不能再老了，老的比我们主持人上班都早。你每天7:28都来了，我都很感动，你知道吗？” 对啊， 十三姨家的小跟班飞鸿以及开心的每一天，谢谢你们俩，请你们俩点击关注。让我抓住了吧，哈哈！ 你这样，大家以后会很难，就是冒泡，就冒一个泡就被你抓住一次。 请你们点击关注，点击活力982，也请大家可以搜索在花椒直播里面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珊珊，说实话，我觉得你的套路真的挺深的， 是吗？情场高手吗？ 一步一步这样下来，我都没有发现。 一步一步往上爬， 点个关注。 行不行？刚才那个祝网全发了微博之后呢，下面其实有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评论，比如说这个央视主播一旦不正经起来，不得不服。还有各种人说朱广权是一个被主播耽误了的段子手。我觉得其实关于热的这个 段子手真的挺难的，其实。 就 是段子手，就是你真的是要很有趣、很幽默的一个人。 是的。 我觉得背诵段子的不叫段子手，叫记忆好。 是的。 但真正能产生段子的人真的还挺厉害的。 其实像朱广权他在播新闻的时候就经常会出现这种有点押韵的小段子。你看比如说地球要爆炸，我们做突发，在做那个比如说春节啊春运的时候很挤的这种，这是他直接播出来的主播词。 你知道吗？这个是什么？就是主持人命好。 命好，真的是。 就是随随便便说些话都能红，对不对？但他之前是已经非常知名的一个电视的播音员了啦。 宇宙要重启，我们直播新媒体。风里雨里岁月里，我们永远守候你。没有4G， 就是4G 的那个网络4G，还有 WiFi 呢。用你手机流量，点我一生明亮。用你余生电费，许我一世忘记。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朱广权老师是在做什么。我觉得以后咱们俩应该找点押韵的段子，比如说 千山万水总是情， 点个关注行不行？十三姨家的小跟班还有开心每一天，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是一边主持一边直播吗？是的，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每天早上的早间资讯节目微微一笑。 我是水水。 对，我是珊珊。那大概第一个时段，我们是每天7:30到9:30的节目啦，每半个小时我们俩需要休息一下，需要充一下电。 没错，今天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 送一首 Dear Friend 给大家， 亲爱的朋友们，待会儿见。 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正在早间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 我是现在斗志非常旺盛的珊珊。 我是现在没有看到我们的进推送前十，热门前十，非常非常着急的水水。嗯，我们就差一点了，同志们，兄弟们， 努不努力呀、啊？帮帮忙！ 把互动刷起来啊！聊天区的互动刷起来。 落寞辉煌夜也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哦。他说甘肃陇南26度，哇，你是看的回播吗？关于天气这件事情，咱们不是聊了10多分钟了吗？ 爱死你了！ 刚刚开始停下来，可以发留言是不是 ？OK， 如果你在路上的话，要注意安全哦。 但是不管天气再怎么热，大家还是要找工作、找实习和上课，对不对？ 对的。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全中国最受欢迎的课表工具课程格子团队要为我们谋福利啦。他们推出了格子求职，那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如果你也想高效的找实习找工作，那就赶快在百度上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并且在微信当中关注格子求职，开启求职、 咱俩这段真的念得很不熟。我觉得这个之所以你来念，是因为你觉得第一段的时候我老是念错字，你可能觉得是我对这段太不熟了。你来结果发现并没有变得更好， 就 下两个时段我们俩一定要努力把这个念得很顺，好不好？要拿出中国好舌头的样子。 好好好，中国好舌头。 我看到了，我只爱方大头来了，送了好多金话筒，谢谢你。然后我是第一次看到方大头和落寞辉煌夜来到直播间，应该是新朋友，所以说呢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我们有三个方式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如果你想打开你的耳朵的话，可以开车的时候搜索 FM982 或者是 AM927， 或者是打开花椒直播，你就可以打开你的眼睛了，搜索活力982，就是你现在所在的直播间。然后点击关注和分享，就可以不错过我们的每天的直播。我们是日播类的节目 对， 当然这三种方法就是打开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谢谢，谢谢落寞，谢谢方大头。 对，那我们继续进入第二个时段，那就是我们的 翻滚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翻滚吧朋友圈。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就是在朋友圈当中肯定是已经就是火到不行的一个话题。 那 就是每天都有8000万人在玩的王者荣耀。 打农药是吗？ 对，王者荣耀最近是推出了一个， 如果是念四个字的话一般念王者荣耀， 我不太熟， 如果两个字的话还是要念农药，是不是？ Okay， 大家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之 之前我是看到过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圈分享说，现在 The Honor of King 就是马上要登陆美国，就美国的玩家都非常的期待。 已经嗷嗷待哺很久了，是不是？ 用游戏侵略他们， 战胜他们，给他们洗脑。 没错，那最近呢，腾讯公司是针对《王者荣耀》颁布了一些防止小学生过度沉迷的规则。然后这样的规则大家肯定基本上也都看到了一些。然后呢，其中就是对于小学生这个定义，大家就比较感兴趣，说什么是小学生呢？然后呢，它的规则里面就讲到，第一， 什么是小学生？在上小学的孩子啊，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就是它的定义是12周岁以下每天限玩1个小时，然后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每天限玩2个小时，那超出时间的玩家将被游戏强制下线。然后未成年人21点之后，就是9点之后是停止登录的，就禁止登录的。第二个，接入成长守护平台，实现绑定硬件设备。 知道了，是腾讯之前出品的那个父母可以监控孩子玩游戏的情况。 对，然后第三，在没有完成腾讯平台实名注册流程的账号，将无法进入游戏了。 哇，等会儿。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发现花椒直播平台上面那送的礼物是有小黄人的，是吗？ 啊，有吗？ 你看，你看左下角，咱们那大屏幕上面显示了，在那个梅花、棒棒糖、龙虾，然后什么马车旁边是有2个小黄人吗？ 是。 贵吗？如果不贵的话，可以送我一个吗？不贵的话就送了，好不好 ？OK OK， 刚才蔡姐的瓜提醒咱们了，说如果2个字的话，就说王者。 王者 ，OK。 所以腾讯是公布了一个防沉迷原则。 对，这三个就是最最重要的那三条。 我不玩。 就是12周岁以下1个小时，然后12到182个小时，9点以后禁玩。然后第二个大条是家长一键禁玩。第三个是实名注册，不注册不能玩。 你知道吗？我觉得对小学生这样特别好，就是年龄越小越需要管束嘛，所以说腾讯才会发布这样的防沉迷原则。我之所以不玩，是因为腾讯根本不让我玩，因为我才6岁，你知道吗？我连小学的那个级别还没有到达。 好的，那这样的一个。 两个特别不想彼此沟通的主持人。 6岁，我就想6岁的孩子长这么高，那真是真能长啊！ 真能长啊！我其实就这么高，我没有下面不，我就这么高，你知道吗？ 脚的长度占身体的1/10，是吗？ 是的。 那关于这个，其实大家比较争论的一点就是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小学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不能，就是大家的意思是说，就是首先这个防沉，首先这个防沉迷，其实大家还是持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的。 是的。 因为首先就是真的是小学生沉迷游戏，或者是中学生、高中生是很耽误事儿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大家其实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说， 当然耽误事儿了，打游戏多耽误谈恋爱呀、啊，不是哦，多耽误学习。多耽误学习呀、 啊！ 你是怎么看？比如说给小学生限制这样的条件的规定？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条件的限制是 OK 的了，我觉得我是支持的，因为小学生毕竟是不太能够管束自己，但是我是有点担心打王者荣耀的队友们，就是有队友就会在说，那你如果1个小时强制下线，会不会出现坑队友这样的情况？ 肯定的呀！ 就比如说我一个任务正打着打着，哎，突然他就被强制下线了。 哇，小林玉器说了，你才看见有小黄人，我昨天跟你耍好多，谢谢迟到的，谢谢。 所以昨天我们认你当妈妈， 谢谢你对我的爱， 其实我不忘怀，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是不是？好吧，谢谢小林。 观众朋友们听到以后再也不送小黄人了，因为一送珊珊就唱歌，那还不如不送。 送什么我都唱，哎，不对，不送我就唱，好不好？其实说到王者荣耀这件事情，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马桶沉思的时候，还看到有姑娘。 我们俩真的是好搭档，我每天早上也会马桶沉思。 我觉得马桶沉思很棒， 很棒，就是其实就是开启一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对， 你在里面会思考今天到底要做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并且我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 哎，如果咱每天开启一个，就是马桶这2个字毕竟听起来不雅啊，咱们开启一个刷牙沉思吧。 比如说牙膏沉思、牙刷沉思，好不好？ Okay, 牙刷沉思， 新环节定下来了，就这样定了。我今天早上 来看到的大家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如果我们开启一个环节叫做牙刷沉思， 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我跟水水是觉得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俩都会有一个那个让身体复苏的过程。像我就是喜欢，的确是休整一下的时候， 在卫生间里， 对，在卫生间里面稍微安静一下，然后翻翻手机，看看有什么出现的新事情。今天早上我有看到几个，一个就是杨振宁和翁帆老师的事情，的确我有些自己的看法了。我觉得要一定要尊重别人，要给他们自己的空间。我们不了解所有事情，所以一定要尊重别人，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大家其实会发现，我打断你一下，大家其实会发现，我和珊珊在节目里是很少去评判这样的事情的一对主持人。 对， 我们只是嘲笑，对不对？ 哪有啦？我们不太会涉及这方面，是因为觉得就是别人的事情。 现在打我打得好 细节太多，哪有嘲笑？这哪能是嘲笑啊？ 我不是说他们两个的事情啊，我只开个玩笑。就是其实我们平时那些嬉笑打骂的那些语言，其实真的不是我们的态度了。 哎，我跟你们说，因为我在节目里面会经常打水水，然后水水现在耳机都打了一个补丁。但这个耳机真的不是我打坏的，领导，这耳机是自己坏的。 对。 刚才天哥说了，说没关系，反正他们也坑。哎呦，我说的是小学生坑是不是？ 不是，他说的是队友。 嗯， 这不管队友是不是小学生，都坑。 可是现在天哥又说了，说我会觉得有俩牙刷在这边播。其实说到刚才说回打荣耀这个话题啊，我跟水水以后可能会开牙刷沉思这样的环节，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今天早上想了什么。这是一个好话题吧，今天早上刷到的最新的，然后以及想跟大家分享的。可是我今天早上分享的和我刷到的最新的是我一个姐们儿关于王者荣耀的四张截图。她的截图是四句话，是打王者荣耀的一些感慨。 Okay, 第一句话是、我不知道谁在打我，反正莫名其妙就死了。第二句话是我不知道对面英雄是谁，有什么技能，反正冲上去就是干。第三句话就是我不要一个人一路啊，我好害怕呀，我要去哪里，我现在在哪儿。第四句话是啊，现在开始打团战了，我现在就过来。咦，我们的人怎么死光了？为什么我觉得每个打王者荣耀的人打着打着都是一肚子气呢？既然是一肚子气，为什么还要打呢？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就是享受这种一肚子气的感受。 我觉得游戏确实是开启了另外一个可以打斗的世界了。 嗯，有可能会发泄一些情绪。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虽然你会打我，但你不能打别人。 嗯， 对不对？你也只能分人打。 嗯嗯。 但是在王者荣耀里面， 不是的，我谁都可以打， 不管对面是什么英雄、什么技能，冲上去就是干。 冲上去就是干，是不是？的确是，好像是游戏给大家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让你觉得可以发泄一些自己平时不太好发泄的情绪，大家才会喜欢。 我觉得我们直播间里面起码有50%的人都在玩王者荣耀。 我敢打赌，咱们直播间没有人玩王者荣耀，80%的人不玩，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聊到这个话题，他们不说话了。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感触呢？大家不玩王者荣耀吗？还是说我们提到了这个游戏，然后你们就去玩了？ 生气了。还是说我们提到了这个游戏，你们就去生气了，然后又去组了一个团战。如果玩的话可以告诉我们觉得玩这个游戏的乐趣是什么，如果不玩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哎，因为我是不玩游戏的啊，可以跟我站在一起。刚才说到了游戏有可能给大家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哦，听歌玩。那跟大家再开启一个小小的新的世界吧。我很喜欢的一个概念叫做微型展，就是有一种好像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的感觉，它就是把人变得很小。这个微型展呢，是一个日本的微型艺术家，叫做田中达也，现年36岁。他的一个称号特别棒，因为我跟水水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叫982魔力工厂里面号称脑洞专家，而这个田中达也，日本人把他称为日本脑洞之王。 哇， 对， 很期待。哎， 他自己说，我从来没有灵感枯竭的一天。这一段如果你已经不再开车的话，建议你打开花椒直播来看，因为我会放很多很多图片，而这些图片很难描述啦。记得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哦。田中达也，如果你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你可能看过他的作品，比方说把沙子做成稻田，把西兰花做成森林，把花瓣变成湖中的小船等等微型作品。它有一个微型展，可以给大家看一眼长什么样子呢？咦，我的微型展的 GIF 图在哪儿了？微型展， 你要上面选择 GIF。 好的，没关系啦，看 看这个吧，他是2011年的时候4月份，田中达也开启了一个名为微型日历的计划，每天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他会在社交平台上传他的创作，而这些脑洞大开的作品，他是每天哦，逐渐在网上传散开来，感到乐此不疲。他说，我从来没有灵感枯竭的一天。对照着他的作品，他也并未夸大其词。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作品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作品让他在 Instagram 上面有近80万的粉丝，因为他在6年间不间断的持续创作，超过了2000多张作品。我觉得是一个蛮高产的艺术家了。这张图片你会喜欢吗？ 哇，我会喜欢。 你跟大家描述一下，快。 就是他把这个人做的超级超级小，就是一个 迷你小人， 玉米粒儿还要小的一个人。 对。 然后把一堆玉米堆起来，就好像这个玉米是非常高耸的山峰一样。 是的， 对不对？ 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很多很多黄色的玉米棒子啦，然后是有的是一整根的玉米棒子立在那里，有的是像咱们会切成小的吃早餐的那种玉米棒块儿。把它不规则的叠在一起，有的可能就是玉米根、玉米粒，你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玉米的森林。你实际上仔细看，它有一个类似楼梯的建筑，是用玉米粒堆起来的，在一些那个玉米粒上面站着的是人。它是把人变得很小很小，把玉米变得很大很大的样子。 我喜欢。 你喜欢是不是？ 我非常喜欢。 对，再来看第二张作品，是他的作品，田中达也。也是很酷，对不对？ 很酷。 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些铅笔，类似咱们小时候用的2B 铅笔。在这些铅笔呢，有的是整齐的并排摆列在地上，有的是像竹子一样竖立着，变成类似那种结构性的建筑，然后就会有也是同样很小很小的人，人的大小可能就跟铅笔尖儿一样大。有的在伐木，有的在削铅笔的那个屑，有的在砍铅笔等等等等。其实你觉得它表现的是什么呢？这张图片， 就是我们要爱护环境， 要爱环境，对不对？保护树木，我觉得你阐释的非常 特别棒，对不对？ 很满意。第三幅他的作品，女孩子应该会蛮喜欢的， 蛮喜欢的。我觉得这张我真的很喜欢。它其实就是把眼影盒，它有5个格子，然后每一个格子上都放了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小人儿， 对， 然后就感觉好像他们躺在不同颜色的沙滩上， 是的， 沙滩上晒太阳一样。我喜欢这个。 对。在这幅作品当中呢，就像水水描述的一样，5个比基尼女郎躺在5块不同颜色的眼影块上，然后这个眼影盒子是打开的，眼影盒上面还支着一个白色的小伞，像是那个遮阳伞，在眼影盒外面是2棵椰子树。 对， 就是海滩的感觉了。 我一直都特别想知道他的这个人是自己做，对不对？ 自己做、 哦、他自己做人， 他自己做。 OK OK、那就解释通了。 解释通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终于明白他的灵感为什么不枯竭。因为他如果自己会做各式各样的人的话，其实你生活当中每天都会出现新的很多物件。你只要把这些物件稍微理解一下就好了。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些作品吗？你们觉得哪个看起来很棒嘞？ 我最喜欢3呢。 你最喜欢3吗？你知道我还有10多张图片要给大家播，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很棒。 OK， 好，那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继续看好不好？ 好， 现在大家看不见我们是不是很苦恼？因为我们的每一个镜头里面都充满了图片，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看到我们俩。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就这么看吧，好不好？看着点就行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很苦恼有没有？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好。 对，这张图片呢，其实是 啊，我好喜欢这张图片，我真的很喜欢它，我要把它搜来，然后 田中达也， 对，把他的那个图片都收藏一下。 是的，这张图片是一个磁带，就是在磁带，你们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哎，咱俩这样，咱俩错开点儿，你懂吗？ 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的脸型就是调到了这个位置了。嗨，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体育赛事转播的画面。在画面正中间有一张图片，我跟水水把脸凑在了这张图片 的 两端。 我们看到 的 是一个运动员正在自训，他的这个跑动的姿势非常的奇怪，好像是从一个磁带里面扯出那个磁带的带片一样。 是的，其实还蛮有趣的啦。在他的作品当中， 你要不要我帮你操作，你那样会太分裂了。 行， 我来。 在他的作品当中呢，就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比较生活化的场景，比如说搭电车啊、修建筑啊、弹钢琴啊、耕地啊、划船等等，看似非常平常的场景呢，却非常有特点，就像是被哆啦 A 梦的缩小灯照过一样。场景变成大约只有一本书的大小，组件的材料呢虽然是随手可得的物品，也全成了另一个样貌，比如说筷子变成桥，汤匙变成跳水板，玉米变成火箭。刚才那个玉米是火箭的意思， 原来是这样。 肉片变成海浪，面包变成电车等等等等。那田中达也呢，是在一家公司待了十几年的这个工作，这是一家广告公司。你在干什么，雨水？ 我在预告了。 凭什么预告啊？ 哎，你刚刚真的吓到我，哎，怎么这么凶？ 你什么叫预告？你就是自己想看一下好不好？不要乱扯了，把鼠标还给我。我要严谨给大家播放，不能随便的，先要把后面的梗露出来。你这是好奇心太强，我要憋死你。它最开始呢，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是在工作之余， 我想想你要注意态度。我跟你说， 将收藏的微型人偶与风景合照，没想到加上日期之后呢，还有点子跟作品越来越完整，就接到了不少各种各样的邀约。刚才叔叔已经播出了一些图片啊，来看这个。这个是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我有点没太看清，哎，这后面是线是吗？ 好像是线，大家能看得清吗？这张图片 不是特别能看得清。 那咱们看下一张能看得清的好不好？ 好。 咦，这个是很可爱，对不对？ 很喜欢。 在这张图片当中呢，大型的生活物品是两个鱼子酱寿司，这是鱼子酱吧，就那种圆泡泡，矩形的圆泡泡。然后在他的寿司周边分散了很多人，有的是小朋友，有的是小丑，然后这个小丑在售卖这个鱼子酱，把它当做大气球。有些小朋友就会来买，拿一根小竹签穿一颗鱼子酱走了，就很像那种大型的氢气球。 我喜欢。 就很有童趣的感觉， 很有童趣。他的脑洞真的很大， 脑洞很大。然后这个微型展还有另外一张图片，你看这个，这张图片里呢，它是在一个平板烧上面摆了一些西红柿片、鸡蛋片、洋葱片、胡萝卜片、西葫芦片，把它当成各种各样的星球和太空当中的元素，就是黑色的这个平板烧的平板铁板上面再摆上各种颜色的食材，就很像五颜六色的太空。然后它撒了一些盐，就很像太空当中那些散落的小星星。 对， 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盐罐上面站着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宇航员哦。 我很爱这张，哎，我觉得 你每一张都很爱呀。 是，但是如果是要相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最爱的是沙滩那一张。 沙滩那一张是不是？ 对， 就很有想法。 对， 你就是喜欢看五个比基尼女郎，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沙滩颜色不一样这件事情很，就是很吸引我。 那我送你一份眼影好不好？ 这点 每天抹五个不同颜色的眼影，我让奶叔给看饿了这些图片。 对啊，与此。就是那个，就是鱼子的那个寿司好好吃啊，看起来。 是的。 所以他的本人长什么样，我们要不要看一下呢？ 要看啊。可是他的本人在看之前，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你觉得是帅的吗？ 我觉得脑洞太大的人不一定在外貌上很占优势。 我觉得他很帅。 有吗？ 他很帅。 OK， 在他看他的真正的图片真人亮相之前，我希望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投诉你。 你投诉我吧。其实刚才说过了，他觉得自己的创意永远不会枯竭，但是记者问他为什么会保持源源不绝的创意的时候呢，他试图给一个最适当的说法。他想了想后说，好好观察生活的事物。是这么说的。一直日本媒体呢是把它称作使用比喻手法的创作者，能够把 A 看成 B， 把苹果想成西瓜，把螺丝想成自由落体。但是他自己呢，就是说我是在仔细的观察生活之后才把这些物品做出来的，觉得它不是凭空想象出现的，他自己觉得是在物品之间所透露出的蛛丝马迹被他捕捉到了而已。我们来看一眼，天哥猜测说他像胡子拉碴的大叔吗？ 我觉得在我看来他也像那种胡子拉碴的大叔。 这是田中达也本人。 让我看一眼啊。 我觉得是很帅哎。你看这张图片是他的本人的照片，背后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呢是一个那个很长很长的螺丝钉，在模拟类似跳楼机和自由落体的那种样子。 是。 我觉得是非常帅气的。 帅气的。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那种比较柔和的温柔气质的艺术家风格的。 对，怎么样可以联系到他啊？ 怎么样可以联系到他？你要干什么？ 就好想帮他出本书， 办展是不是？ 然后办个展什么的。 我觉得他要在中国办展的话，应该会蛮受欢迎的。 我觉得他肯定会很好卖， 会很好卖。 因为他的东西，不管是你做成什么抱枕，然后钱包，然后夹包什么的，都很好卖吧？ 是的。 大家会买吗？如果我们做他的就是东西， 我觉得应该会吧。 应该会，你知道吗？田中达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爱好，就是他很喜欢去日本的百元商店与卖场当中获取更多的灵感。 嗯， 就很像咱们中国那种两元超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嘿，亲爱的朋友们，哎， 今天破产大处理啦。 嗯，是的，他会带着微型的人偶去出门，每当看见有趣的商品的时候，会立刻把口袋中的人偶拿出来跟商品比对，看看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创意。一旦脑海当中有了点子，就记在手机里面。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手机里面总有那些无穷无尽的待制作的点子。迟迟尚未用完。哎，你说会不会买的时候，天哥说不会，幸福的小王一说不会，小鱼儿说看价格 贵。 幸福的小王一说不会买，但是会回去看。有一些、 嗯， 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的确是，展现出了孩童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了。我们最后给大家看一幅吧，好不好？ 嗯， 这个吧，我们最后给大家看三幅吧，因为我对他还是蛮爱的啦， 舍不得、 这个是一幅。 这是一个面条，像一个河流一样的穿过，然后他把两只筷子支起来做一个桥梁的感觉。 嗯， 哎，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感觉。 你真的很喜欢他，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反而从他的图片里面会看出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 嗯， 然后那个世界反而是由我们最熟悉的东西组成的。 对， 就很像宫崎骏的那个借东西的小人，艾利艾蒂还是叫什么、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了、就是借东西的小人那部电影。 嗯， 就会让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有这样的世界真的平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 嗯 嗯，就比如说我们家蟑螂看到的世界和我看到的世界会不会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他看到的是小朋友的世界。就是田中达也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会经常去跟小朋友聊天。 所以他很矮吗？ 他会蹲下聊。就是他会经常把微型模型的照片拿给小朋友看，问问他们这像什么。而小朋友们的回馈都能成为他下一次的创作的一些灵感源泉。他平时也会关注自己的小孩，观察自己的小孩，无论是他们在家中做些什么，怎样使用日常的物品，哪怕是一般大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他就会记下来。他说我曾经看到他的小朋友把广告传单揉在一块儿，说这是案发现场等等等等。我觉得他会借鉴小朋友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啦。 但他这方法论是真的很好啦，因为 真的很好， 真的小朋友是最有想象力的。 对的。 我经常都觉得现在很多就是教小朋友的老师真的很划得来耶。就每天都能接触到最新鲜的这种就是创造力的东西。对不对？ 对，是的。 我们再看几幅吧， 我们再看最后 看不厌、 看两幅吧，好不 好, 好 看三幅吧，我们快速的给你过一下。比如说他不是有很多很多微型人偶吗？他已经收集了超过3000的微型人偶。 因为看到这个小图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张一定很棒。 不是，这不是他的作品，这是表现出他怎么收藏自己的微型人偶。就是他有3000多个微型人偶放在家里面，是这个样子。然后这张是他的作品啦、这张作品是一个锅在炒那个蛋炒饭，表现出那个蛋炒饭飞出来很像浪花的样子。你仔细看，在这个蛋炒饭的中央有一个冲浪的小人。 我看到了， 是冲浪的风格。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他除了在做这样的微型展之外呢，他也会有意识的做一些巨型展。就像你想自己去看展的人，我们本人就像是一个小人一样走进一个巨型的世界。最后是他和他的作品的一张合影，田中达也坐在巨型的西兰花森林前。好吧，这就是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日本的微型艺术家，叫做田中达也。我看到飞飘，飞飘也来到了直播间里面，他说 欢迎大家 蛋炒饭，也欢迎大家喽。 欢迎大家。那在这个时段我们聊到的是一个梦想家和一首少年梦想家送给大家，然后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时段， 待会儿见。 开了我太多梦，而我不能一一去完成。到底需要多少次的冲动，才能让我学会平静？把故事写在书里，带着笑容讲给爱你的人听。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正义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觉得减肥也没有必要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但是一直也都不肥的水水。 哎，听起来这事儿有点讨人厌呢。 哎，就是这么讨人厌。 嗯，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关注我们。同时呢，在全国最受欢迎的选课表软件，课程格子又为我们谋福利了。 来，我要挑战，我要挑战。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用最流利的语言念出来好不好？哎，全中国最受欢迎的课表工具课程格子团队为咱们谋福利了，他们推出了课程格，我放弃了，我觉得这一段很不顺。 他们推出了 格子求职，我要再来一遍。好了，全中国最受欢迎的课表工具课程格子团队为咱们谋福利了，他们推出了格子求职，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如果你想高效找实习找工作，赶快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或者在微信中搜索并关注格子求职，开启求职之旅。 好厉害厉害，中国好舌头， 中国好舌头。这里是微微一笑， 吴珊珊 打人。好吧，蔡姐的话有问你说你到哪里健身。 我一般在单位附近了，我单位在东大桥。对，你在哪健身？ 我单位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你家在东大桥那儿是不是？ 对，就其实健身这个话题我们也是可以聊的，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和健身也很有关系， 是有关系的。我们一点点来跟大家聊好了。为什么今天的标题叫做小胖子也有春天呢？其实是看到了一个盘点了很多影视剧里面的胖子的形象。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先来想一想好不好，我们任意想到一部电视剧或者是你爱看的电影，剧中的众多角色我们在脑海当中过一遍，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一个胖子呢？ 绝对有。 真的有吗？ 绝对有。 就这个胖子的戏份可能还不少，比如说表演丰富，抢戏抢镜， 对， 然后让人捧腹大笑，赞口不绝。赞不绝口。 比如说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大嘴， 对吧？ 李大嘴 是个胖子， 对的。 然后哆啦A梦是个胖子。 哆啦A梦本人是个胖子吗？大雄胖虎是个胖子啦。 然后肥仔是个胖子， 肥仔。你说小时候那个有一个 港剧的那个肥仔， 就是这样说抖抖抖抖抖的 那个 啊，我知道。还有谁？《还珠格格》里面有胖子吗？ 《还珠格格》里面的胖子 皇阿玛。 对不起啊，铁林老师，对不住了哎。 皇 安 吧， 给您请安了。嗯， 对，嗯， 容嬷嬷。 我跟你说，不要生拼硬凑。没有，咱们就说没有，进到下一步。 是不是偶像剧里可能胖子会稍微的？ 我后来就是仔细想了一下，我发现好像是这样，好像《情深深雨蒙蒙》里面是不是也没有胖子？ 《情深深雨蒙蒙》里的胖，我都过了一遍啊。 大家有发现就是哪一个偶像剧里有胖子吗？ 不知道， 嗯， 可以帮我们想一下哪个偶像剧里面有胖子，提醒我们俩一下好不好？ 嗯， 之所以让大家想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事实上，从古至今，胖子撑起了很多剧集里面的半边天。嗯，他们不需要他们做什么说什么，只要他们比较胖，然后就足够好笑。我们先来讲这个喜剧里面的胖子，好不好？ Okay, 好。 比如说，舞台时代的喜剧演员里面，胖子总是最受欢迎的那个。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胖子只要一出现，大家就会觉得很喜气， 嗯、 然后有那种特别。喜庆的感觉 有 那会戳中笑点、 嗯、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大荧幕小荧幕全面登场那 怎么了 因为我刚才看到那张蛋炒饭又出现在了镜头上我当时瞬间一慌 嗯, 嗯 好, 好了啦刚才已经说到了各种各样的时期比如说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大荧幕小荧幕全面登场娱乐领域的群体和载体其实改头换面了可是胖子的喜剧效果依旧只增不减在美式的传统喜剧里面从动画片 Family Guy 我没有看过然后包括辛普森的主人公到1950年代大受欢迎的情景喜剧的 Honeymooners 他们的主要笑点都围绕在一个肥胖的主人公身上、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其实不知道会不会有朋友看过来看一眼这个是50年代情景喜剧《The Honeymooners》里面笨拙可爱的胖老公 Jackie Gleason， 嗯， 甚至在中国，其实如果想到一些比较胖胖的喜剧担当的话呢，我们可能想到的会是谁呢？猪八戒， 猪八戒肯定 是算 是 吗？ 绝对，《 西游记》里面的二师兄， 嗯， 喜剧担当，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出风头，可是。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 他的台词应该是西游记年轻人最喜欢的台词吧 猪八戒吗 嗯 什么 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哦、那个、是 沙悟净的 那个、是沙和尚 台词是不是 嗯 嗯 沙和尚的那个笑点是后来被挖掘出来的 嗯, 嗯好吧 猪八戒是胖子吗他本来就是猪哎、 欸、猪也不见得胖啊 猪哎、欸、 猪 这样说是不是 猪怎么了 是不是很不尊重猪啊 还好吧嗯 OK 嗯 其实我说让你想到的人待会儿我们会提到了 嗯 他有点小小的微胖还是蛮可爱的 对 嗯胖子的喜剧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好像很多喜剧片里面如果没有胖子的话也要努力的创造胖子你有看过老友记里面吗就会出现周易啊周易还有 Chandler 他们幻想中发胖的形象 还有比如说像《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Penny， 嗯， 真的就是一记比一记胖。 生活大爆炸里面的哦，对， 对不对？真的是一记比一记胖。我觉得他就是在有意的，嗯， 他就是有意的，是不是、啊？ 对， 嗯。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那个你知道那个好莱坞就是那个美剧里面有一部，就是美剧是讲童话镇的嘛， 嗯， 就他把各个童话里面的那个就是主人翁就集中在一个动画片里面， 嗯， 动画片里面比如说有白雪公主， 嗯， 然后有那个Cinderella 之类的，嗯，灰姑娘之类的，然后那个白雪公主的那个演员就是在那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有一集突然变胖因为她去生孩子 哦是吧 对然后她回来以后我就看到那个白雪我就看到她 你就哭了是吗 没有那是我第一次看这个美剧她正在看第二季 嗯 然后我说哎我说这个胖子是谁啊然后她说是白雪公主我说啊我说这个美剧还有搞就是类似于这种恶搞吗他说他没有恶搞上一季他又瘦又美、嗯、当然啊我没有再把胖和不美这件事情联系起来、 嗯、 我只是说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白雪公主还是应该稍微的符合那个就是他本来 我们的形象设定 的 是不是 对不对 嗯 嗯 小林玉琪你是怎么我刚才没有打水水为什么他突然发了三个字暴力伤啊 就感觉你很暴力 为什么呢、嗯、宝宝要生气了 嗯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分析一下为什么在喜剧当中比较胖的形象会很好笑呢？ 好的， 有部电影叫做《完美音调》，它里面的胖艾米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胖艾米的歌喉和舞技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在电影里面的主要任务呢，却是刻意的制造一些喜剧效果。在这一点上，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抖包袱的呢？比如说，他的台词，我就管自己叫胖子，免得你们这些瘦子在背后这么叫我，还有包括我在躺着跑步等等等等。其实好像在大众的概念里面，胖子代表的是贪吃啊、懒惰啊、笨拙啊，或者是缺乏吸引力这样的一些形象，而在胖子在荧幕上面完全不掩饰这些特点，甚至是进行自我调侃的时候，就成了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些形象。 对，其实你是一个很在意体重的人吗？ 我不是。 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在意自己的体重，就是在意别人的体重，就类似于你会，就比如说你会觉得胖子在你的心目当中会有一点点因为贪吃而没有控制住自己的食欲。 不是，当然不会。 不会，对不对？ 多可爱呀，人为什么要控制自己的食欲啊？ 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当然你知道有些人会说，好像是如果你连食欲都控制不住的话，你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是一个没有原则或者瞎扯什么呀。在我看来，就是吃这件事情，吃你家饭了。 看吧，暴力山。 对整个世界都很暴躁，是不是？小林运气问了，说为什么结婚以后会变胖呢？ 我也是觉得为什么结婚之后会变胖呢？ 或者是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觉得瘦是比较好看的，瘦是比较有吸引力的，然后结婚之后会比较放松。 我是觉得女生好像这一点还好，男生尤其。我觉得可能是有安全感了吧。 或者是男生有被女生喂得太好。 而且女生又很故意的在把男生喂得太好。而且其实我是觉得男生他可能是在结婚了以后，他自然而然对于就比如说性吸引力，就是那种就是外表上的那种吸引力方面，我觉得可能会感觉就是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所以其实胖这个话题，在我你知道我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到的就是我身边有哪个胖子。然后我发现其实我有挺多胖胖的朋友的，只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在北京，所以你没有见过。 你看我的表情了吗？如果你说我有挺多胖胖的朋友的，比如说珊珊，我就会打你。我算是胖吗？不算吧，我算是正常吧。 我没有在说你。看我的眼神。我没有在说你。 我不要对号入座是不是？ 对。 你身边会有很多胖胖的朋友吗？ 会有。 你会觉得他们是可爱的吗？还说你会建议他们要进行一些塑形的运动？ 我会建议他们要进行一些塑形的运动，因为我觉得并不是说胖这件事情，而是说你健康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胖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不太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就是会比瘦带来更多的疾病的风险啊。 的确是，的确是，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微胖是可以的。 那得看多微，就是微微一笑的微，你觉得是多微？ 微胖就是你不是很瘦，你身上有一些赘肉，可是不会造成什么脂肪肝啊这样各样病症的可能。 那是 我觉得是 OK 的吧。 但是你觉得就是荧屏上的这些胖子的形象，你觉得是微胖吗？ 大多数不是，大多数是比较偏胖的。你看比如说刚才是有谁提到了 Verona， 提到了小月月，包括一些女性的喜剧演员贾玲老师也是真的没有在减肥的呀。 贾玲老师真的是有很重视这件事情。 她有很重视要努力减肥吗？我不觉得。 我是说她有努力的让自己要胖起来， 要胖多多比较可爱是吧？ 我觉得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她明显比原来的真的喜剧感重了很多。所以我很想知道贾玲老师是吃自己生活中真的就爱吃，然后就想着说自己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正好又爱吃，两个凑起来了，还是说她有努力的把自己更吃得更胖？ 我觉得他应该是维持现在的形象吧，也没有必要完全去吃得特别特别胖。而且其实你知道作为一个女演员或者是一个女艺人，大家会比较羡慕贾玲老师什么吗？就是她的形象，她可以跟很多偶像剧的男主角或者很帅气很帅气的男明星亲亲抱抱，可能亲亲不行了，可能亲脸颊 OK， 比如说拥抱啊，比如说怎么样子啊，但是呢大家不会抓住他们去炒 CP， 然后其他的男演员的粉丝也不会嫉妒，不会骂他。你不觉得他莫名享受了很多福利吗？贾玲老师算是微胖吗？ 贾玲老师算是胖吧， 微胖多一点，对不对？ 微胖多一点。 其实我之所以跟大家先首先分享这一条，是因为在喜剧，是想跟大家讲，在很多影视剧或者是喜剧里面，胖一些的演员形象跟咱们带来了很多快乐。 必须的。 对，如果他们真的是很难减肥，或者是自己就不想的话，我们要尊重他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或者是这样继续生活下去的权利，对不对？ 我觉得首先今天节目要讲的，就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胖不等于任何负面的东西。就首先他没有这个等号， 是的是的，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 没有这个等号。然后我们觉得他有喜感，不是在嘲笑他。 对的。就是可爱呀、 啊，而是它本身就是带有某种萌萌的 感觉， 萌宠的感觉。 宠这个字儿过分了吧？萌萌的感觉好不好？ 就比如说 你养它呀，你是打算养吗？ 吃的是我家的饭， 谁吃你家饭了？ 小黄人也算微胖，对不对？ 小黄人是他有任何体型标准吗？他们是统一胖 啊， 就是 有比较瘦的小黄人吗？ 没有 吧？那所以他们就是长这个样子。他们是 average size， 就是没有腰啊。 他们不是人，他们凭什么有腰？ OK， 是不是无言以对 ？OK，、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小林说，走入社会以后，哦不，走进结婚以后。 稍等啊，稍等，稍等。咱们现在回复大家留言之前，先问大家一个新的问题，就你身边有没有稍微胖胖的朋友？你觉得胖胖的朋友给你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胖胖的朋友对我来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胖胖的朋友就会心胸很宽阔，哎，就很多胖胖的朋友内心很阳光。 心宽体盘是吗？你想说的是 体盘就是他有一种觉得啥事儿都不是很重要的，就是万事都可以过得去，很容易翻篇儿的样子。好烦哦。但是杨仔给出了一个更烦的答案，他说有胖胖的朋友可以嫌我瘦啊。好吧，看一下刚才大家都说了什么呢。 小林说自己从结婚到现在已经是胖了45斤了。然后我觉得杨仔最励志的一句话是，没关系，有了孩子你就瘦了。 刚才提到了说贾玲老师抱男明星的时候不会被粉丝嫉妒，蔡记的瓜给出了一个3个字，我觉得定义特别的棒，安全炮。抱男艺人的时候的一种安全炮。 小林说珊珊肯定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艳丽东西颜色鲜艳的女人。 我是喜欢艳丽的东西的吧。 我觉得珊珊很喜欢 bling bling 和艳丽的东西。 我还是蛮喜欢艳丽的东西的，只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不太喜欢，就也没有说不是很喜欢。比如说我平时会穿的比较素一点，可是每逢重大场合我就会穿的比较艳丽。 你平时穿的素是因为你美了，没有必要再用颜色堆加在上面。 谢谢，就是我喜欢的风格不太一样。你看，我很自然的接受了你的赞扬。 对，没有关系。其实我是觉得你各种风格都 hold 得住，因为你很美。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亲爱的朋友们，我知道我的原则了。当你和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穿的朴素一些。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穿的朴素一些。当你身边站着很多女人的时候，要穿的很艳。 我真的是有一个好好胜的女搭档。 因为你知道，比如说你在舞台上面咱们俩主持的时候，发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女主持穿红裙子是一定最显眼的那一个，就你的视觉会不自觉地放到她的红裙子上面。 对， 这是一种颜色的吸引啦。 我要告诉你，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只有3.5万人。 怎样呢？ 你会生气吗？ 我不会生气啊。3点不是不少了，人要知足，你知道吗？你看像我这微胖的人都会觉得很知足。 OK， 然后 我让他说我俩的闺蜜都是微胖的微胖界的代表。小林玉琪说啊，我儿子7岁了，我也没瘦，我儿子现在也是个小胖墩儿。好可爱啊，你可以带他一起跑步吧。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想微胖的话，你想变瘦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做一下啦。就是自己想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是我比较支持的一种观点，就尊重每一个人他自己喜欢的生活状态。 对，我之前跟你说过吧，就是我在英国伦敦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就是胖子办的活动。我有跟你说过吗？ 胖子办的什么？ 就是一个活动。 在胖子办的活动之前，蔡记的瓜这条实在是太好笑了。这条真的够我笑很久。他说闺蜜180斤，她用的表情包都是胖大号的，我想存就会有提示，此表情包过大。真的假的？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我觉得在表情包上做胖的处 处理，不会影响它的那个大小吧？ 我不知道，我真的很好奇这一条。好吧，那接下来呢，水叔跟大家分享一个胖子办的活动吧。什么是胖子办的活动呢？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其实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伦敦的地铁站会有那种泳衣的广告。 嗯， 然后那个泳衣的广告就会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就是身材非常凹凸有致的那种，就是泳装的比基尼的那个美女。 嗯， 然后在那边就是摆一个姿势，然后那个就是广告写的是 Are you ready for this summer？ 嗯， 这个夏天 准备好这个夏天了吗？ 然后。就是那个活动，就是一群胖胖的女孩，真的很胖的那种女孩， 嗯， 然后穿着比基尼，然后站在那个就是照片的旁边， 嗯， 然后举了一个牌子说 I'm ready。 这是一个胖子存的办的活动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他们就在反对的，就是说在广告里面总是那些细腰的然后瘦瘦的女生， 嗯， 然后他们才有资格好像说准备好这个夏天，好像那个广告好像是塑形类，反正类似吧，就不管泳衣还是塑形，嗯，都是强调女生要身材好的那种，然后他们就是直接举了一个 I'm ready， 我觉得就特别棒， 啊， 因为当时我是路过过他们。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巴西艺术家，一个巴西艺术家，他在两年之前呢，开始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面发布自己的插画作品。他的插画作品画的都是女生，可是他画的形象都是肥胖的、体毛旺盛的这些被认为不美丽的女性，是他所有插画的主角。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是他的一幅插画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就是一个大头照，就大概是，拍了这个画了这个女孩从大概鼻子之上、眼睛之下到脖子的距离，在这个脸上呢就会出现一些小体毛，然后胡子啊、鬓角啊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汗毛，可能女性不会觉得漂亮的这样。上面写了一行字叫做 Girls have facial hair too， 就是也有脸毛。包括还有另外一张插画也是她的作品。 女生会有这个的话会刮吗？ 会刮了，会处理一下， 会处理一下， 对，会处理一下。怎么了？你很好奇是不是？ 我很好奇。 你刚才有趴进我的脸去看，对不对？ 对，我在看你有没有。我发现其实你是有一点点， 我有一点点胡子， 有一点点的。 我是属于汗毛蛮旺盛的人。 我很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平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嗯， 珊珊有胡子， 我有胡子啊，有胡子都是美女，你不知道吗？ 比如说 我。 我觉得这个循环论证逻辑特别严谨，你看就形成这样一个闭环，对不对？有胡子的都是美 女，珊珊是美女，珊珊有胡子，有胡子的都是美女，比如谁？比如珊珊， 对不对？ 要不要这么自信了？不是了，我觉得其实女孩子有那个一些脸上的胡子啊或什么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嗯， 就跟你的自己的激素分泌水平是有关系的，这是天生的，还好。如果愿意处理的话就处理一下。 辉煌夜，感谢感谢，送了你最喜欢的小黄人。 哇，谢谢巴娜娜。 送了一大堆小黄人。 待会儿你把那个看单放到生如夏花的那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Young for you， 然后里面有句 banana， 然后我们听一下那首歌好不好？ OK， 没问题。好，你接着说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你继续来说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好不好？刚才看到的是一张女性的脸部特写，接下来这张也是，这是他画的另外一幅漫画。这幅是一个满脸雀斑的女生的脸，然后上面配的一行字是 Love your freckles， 就是希望女孩子哪怕你脸上有斑点不够那么洁白如霞、肤如凝脂的时候，也要自信你脸上的这些东西呢都是自己非常自然的生长出来的，就是他的一个想表达的事情。这个艺术家其实才刚刚26岁，他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金牛座，把自己描述为自爱和身体爱好者。他的插画呢大多数都是非常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跟他的自我描述很是符合。但在几年前呢，他曾经被诊断出患有恐慌综合症，伴随着轻度抑郁症，无法出门，然后依靠药物来维持每天的生活。但是恐慌症也成了他作画的初衷，他希望其他人也可以勇于的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对自己多一些自信。所以说女性的不完美是他创作的中心。 嗯， 有这幅作品。嗯， My body is not to please you， 我的身体不是为了取悦你，画的是一个偏胖的女生，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作品都是描述了不同女性特征的这个特质以及心态，会配上一行文字。 嗯， 还有这个 T 恤，还画了一个女孩穿了一件 T 恤 ，T 恤上有一行字还蛮酷的。因为刚才咱俩在进直播间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我有 T 恤文字阅读综合症。 对， 嗯 ，I have anxiety and I'm awesome， 就是我有焦虑症，但是然后我很酷，是这个意思吧？ 对，是这个意思。 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这个话题常常会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些就是经历吧。 嗯，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是一个就是在之前还挺玻璃心的一个人。 是吗？ 就你知道，一般来说玻璃心的人来说，他都不是很容易在语言上对对方形成一种攻击性的那个态势。 对的，对的。 就比如说，其实说实话，我以前就是非常非常的介意，比如说一个人胖的时候，大家在他的面前去聊体重， 嗯， 然后聊减肥，然后聊瘦这样的话题， 会怕伤害别人的。 对，或者是一个女孩相貌平平，然后你总在她的面前聊美女，然后聊美丽。然后聊这样那样的话题， 嗯， 但是后来我越来越发现，其实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 嗯， 因为其实你这么做，你才是真正的把他们默认为那个东西的受害者。 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 然后后来我就是当想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开始不要那么肆无忌惮， 嗯， 但是我们就正儿八经的就是放开聊， 嗯， 然后这个其实也会刺激他个人来说，他拥有更强的一个抵抗力， 嗯， 或者一种理解力， 嗯， 因为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对号入座的。 对的， 对不对？ 嗯，是的。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在说胖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好笑，怎么怎么样，我们其实只是在聊说，哎，你有我们不一样的天赋， 嗯， 对不对？ 嗯， 比如说你有喜感， 最终还是要以玩笑结束，是吗？其实我觉得水水表达意思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嗯，就是我还是那个觉得，就是胖呢，不等于任何负面的词汇啦， 嗯， 就是我们可以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也不要去忌讳什么东西，就该自然的沟通，只要真诚就好了。 嗯，嗯，所以我是在想说，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觉得自己微胖？或者说你觉得其实你还是比较靠近胖子的朋友啊， 嗯， 打个一好不好？ 我觉得我有些局部是稍微有点点肉肉啦， 所以你打个一。 我打了， 嗯， 一。 我就看看我们直播间里是不是今天没有人会承认他们自己是胖子。 那在下一个时段呢，会跟大家聊一些关于瘦的事情，比如说什么样的心理上，男生是会觉得自己也会嫌弃自己胖吗？还是只有女生呢？包括每逢佳节被思亲，或者是每逢佳节胖三斤之后是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嗯， okay. 看到了，蔡子瓜说自己觉得自己微胖，然后飞飘也说觉得有一点点点。杨仔说珊珊身材特别好。小林玉器说胖很好，军训的时候同学都会靠在你身边坐的，为什么呢？纳凉是吗？ 软， 胖子。小胖子身上好像都会凉凉的，听说。 不会吧？ 还是热热的呀？ 热热的吧？ 热热的是吗？我不知道。那小林玉溪为什么军训的时候大家都会围绕在那个小胖胖身边坐呢？ 对。 嗯，来吧，这个时段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几分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小胖子和小瘦子的事情。 OK, 一首 Young for You 送给大家。 Banana。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 92.7兆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兆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哈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每天早上正在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 我是今天就想戴帽子的珊珊，有没有洗头的珊珊？ 我是昨天虽然也没有洗头，但是今天选择不戴帽子的水水。 因为连珊一直在说让我不戴帽子给大家看看。可以那什么，明天来看好不好？记得要来哦，连珊，以及点击关注哦。 你点击关注了， 明天我就不戴帽子好不好？是都很爱让别人关注我们， 一定要关注我们了，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关注我们。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和珊珊，同样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982魔力工厂， 全国最受欢迎的课表工具课程格子团队为咱们谋福利啦！他们推出了格子求职，一款专门为大学生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如果你想高效找实习找工作，赶紧上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格子求职，开启你的求职之旅。 是的。我打算生气了，因为小林预计已经固定叫我暴力山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名字还蛮有趣的。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做《 我知道你说的是一个 暴力云》？ 没有， 《暴力云与宋子鹤》 听起来好像熟悉多了呢。 你没有听过吗？ 没有哎， 去看一下。 打人的吗？ 不，超级短的一部片子，好像就片子一个5分钟吧。 你发给我。 就是那个叫什么皮克斯出的， 是吗？ 很简单的一个。 大概讲什么的呀？ 他讲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鹤嘛，会把那个就是小朋友就是把小的东西送过去，它就是等于是说就你生下来的东西其实是那只鹤从天上带给你的。然后呢天上有云它就会造这些东西。然后呢有一朵云是暴力云，就是其他的云都是特别心平气和的造一只小鹿啊小兔子啊什么的。然后这只暴力云就专门负责去造鳄鱼啊然后造电鳗呀，就是那些很凶残然后看起来就很暴力的动物。 我知道了。 然后那只送子鹤就很可怜，因为它在送那个鳄鱼的途中就很容易被咬啊。然后送电鳗的途中很容易被电啊什么的。 好，我知道了， 特别可爱。 我要去看暴力云与宋子鹤。一个短片是不是？好的，今天就去看，明天就跟你汇报。 好，你今天要干的事儿好多哟。 对， 你今天要干两 小黄人，小黄人和暴力云与宋子鹤。 OK， 那刚刚其实聊到的是肥胖的话题，但是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插播一条资讯。为什么？因为暑期到了，对不对？ 是的。 我们刚刚讲小黄人的这个4.几亿的票房， 其实是暑期的， 暑期刚刚开始的一个先兆，就是我们的极度的心理在一点一点上升的那个最开始。 对不对？ 马上再过两天就要重播《还珠格格》。 对，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打人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看着，就要看着大学生们各种就开始出国去玩啊，然后在四处游荡，然后抱怨说好闲啊，又没有作业，又没有工作，应该要干嘛？ 我还蛮爱他们放假的，就至少现在路上好像不太拥堵了。我从昨天，本来昨天是周一，今天是周二嘛，工作日的头两天我会出门偏早一些，然后我就会觉得路上会比较堵，这两天明显感觉到车变少很多。大家有同样的感受吗？在北京的朋友们。 那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昨天就是国家旅游局的数据中心发布了一份就是2017暑期旅游的提示。那在这个提示当中，首先是给大家预估了在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热度会很高，就比如说在暑期选择八月份出行的比例最高，占到了60%。就是比如说 七月份还要休息一会儿是吗？ 对，七月份占到30%。然后在旅游的目的地方面，就是比较高的前十名，其实实际上也比较可以就是预见了，就上海、北京、南京、广州、苏州、深圳、杭州、成都、重庆和天津。好热呀。我看到这个排名前十的城市的时候，心里默默地对应了一下我刚刚念到的全国气温排名前十， 火炉排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城市真的是很好玩啊，比如说重庆，比如说成都，这些城市真的是太好玩了啦。如果是难得有假期然后又没有去过的话，我觉得即使热也是可以忍受的。 然后亲子游和研究学习游成为了现在的亮点和热点。我是看到了一条腿就搭在了另外一只凳子上吗？ 是的。其实想到亲子游这件事情，前段时间咱们不是刚好聊了一个亲子游的项目吗？在北京。 对， 好像还蛮酷的。前几天我跟水水一起吃饭，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刚刚带了孩子参加了应该是北京海洋馆的亲子游活动，就是那个时候你可以带孩子去海洋馆玩，而且最重要的是晚上不用出馆，你可以直接睡在海洋馆里面，搭帐篷和孩子一起睡在周边全是海底世界的感觉的隧道里面，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体验。其实亲子游真的是父母好像和孩子很难得的一个相处时光，因为大家平时父母要上班，孩子要上学，很难一起相处。也有些建议说希望有孩子的家长可以获得单位专门审批的暑期假，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去陪孩子出去玩耍，对不对？ 对。 你有过很印象深刻的父母带你带小时候你出去玩的印象和经历吗？ 我妈妈超爱带我出去玩， 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幸运的一点。其实不用有那个专门的暑期假了，因为其实就是在我不知道就是自己如果在自己做事的话怎么样啊，但比如说像如果在事业单位或者是公务员，他们其实每年是有年假的，然后一般有小孩的父母都会选择在七月八月休那个年假 啊。是的， 这样的话休这个年假就可以带小孩出去玩了。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还挺爱带我出去玩的。 你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西藏。是我。 哇，你很小就去西藏了吗？ 是我五年级的时候去的西藏，那个时候青藏铁路还没有修，然后我们是坐飞机去的。 去的哪？拉萨。 去的拉萨、日喀则。那什么羊八井是吗？我有点忘了， 我不太记得羊八井。 就是、地热的一个温泉的那个地方是叫羊八井吗？ 我不确定， 我有点忘了。然后当时就觉得拉萨好美、啊， 好美， 就真的是，特别是看到那个星星，就是西藏的星空嘛。 西藏的星空真的是没得说，就是我印象，我此生印象最深刻的星空。你是五年级就去过，我觉得好幸运哦。 就是我感觉因为我后来没有再去了， 好羡慕你。 然后我是听说说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确实是旅游的人数会多了许多。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其实人真的蛮少的，而且在那儿的游客其实很多外国人，就是当时的外国人比中国人多。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当时去那边也不是特别方便吧。 是的。 然后整体的那个旅游的那个档次来说的话，会觉得西藏会比较贵。 对。 因为当时机票还蛮贵的。 我真的好羡慕你五年级就去过西藏。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幸运的是有一个爱玩的妈妈了。我妈妈是 很爱。你妈妈现在也很爱玩。我觉得你妈妈每年出行的次数比你多很多。 但是亲子游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也会经常带我小孩出去玩。 肖石岭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发来一个笑脸，欢迎你哦。然后吴黄也说了 Verona 也说了，哇塞，羡慕水水的妈妈这么爱玩，还带她去了西藏。连山表扬怎么了，帅哥美女辛苦了，你们好棒啊。 我们很棒，知道了， 表扬的好不走心。其实说到亲子游这件事情，我好像有印象很深刻的经历。我小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跟我爸爸，我爸爸带着我和我弟弟一起，就在山东省内，我是山东人嘛，去山东济南千佛山还有什么湖， 大明湖 畔的夏雨河。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跟我弟弟一起，我弟弟特别特别可爱，你知道吗？我们姐妹俩，不是，我们姐弟俩岁数相差不大，我们只差两岁，所以就经常小时候可以经常玩到一起去。那个时候有一回在千佛山，我印象很深，好像是有那类似那种大铜牛那里，当时我爸爸说你们俩快坐那儿给你们俩拍张照片，但是我跟我弟弟当时刚吵完架，我弟弟特别特别生气，不愿意跟我拍照，我自己就坐在那儿面对着镜头，特别特别特别自然，然后带着微笑。我弟弟就很生气，离我很远，然后背对着我，把腿放在那个台阶上面，然后自己拥抱着自己，哼那样的形象，完全不配合。然后我就想这可怎么拍呀，然后我爸说算了算了就这样拍吧，然后咔拍了一张，回去我发现爸爸拉的远景，就是牛在我俩中间，我在这边坐着，我弟在那边侧坐着哼哼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就他会很有那个情境感。 好可爱，好羡慕你有个弟弟， 是不是啊？我弟弟超级、 就是、 我弟弟超级帅， 我看到了呀。 对， 是很帅， 开心。 我觉得就是从小有一个玩伴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我跟我弟弟从小真的是很爱一起玩。然后其实说回到亲子游这件事情，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在身边，咱们的听众有孩子的可能很少啦，应该是都是回忆起小时候父母带他们出去玩的情况。不管怎么样，这是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一个旅游预告里面的一个趋势，亲子游变得越来越热了。 对，然后还有游学游也会变得越来越热。其实跟大家的需求也是密切相关的。 说到旅游呢，如果你去西雅图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资讯。 OK 好。 在西雅图如果你看到了这只狗狗，请你不要表示惊讶。早年前呢，曾经有一段一只猩猩牵着一条小狗坐公交车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猩猩是穿着一个背心背带裤，会招手示意上车，然后拿整理券付车费，会按下车铃，还会给老奶奶让座，就是这只猩猩，穿着背带裤的猩猩，很萌，对不对？ 很萌。 就是小动物好像在人类世界游刃有余的生活是一件让人觉得特别萌的事情。 对， 我们今天呢着重讲的是一条网红狗狗，也会它是因为会坐公交车成为了美国西雅图的城中名犬。这只狗呢叫做 Eclipse， 是一条两岁的黑色拉布拉多犬，曾经自己乘上家门口的地线巴士去到三四站之外的狗公园散步 然后再自己坐回来。 是的，它的主人呢叫做 Jeff，之前经常会带他去附近的公园玩。后来有一天他和这只狗狗在等车的时候，因为光顾着抽烟而耽误了上车，等回过神来发现狗狗已经自己坐着公交车走了。那 Jeff 呢就立刻坐着下一班公交车一路找去，最后发现他已经在正确的车站下车自己玩开了。就他感觉好像这只狗狗完全是一个都市人，自己会乘坐公交车自己遛自己就不需要主人遛他，后来干脆就直接自己出去玩了。这只狗狗长什么样子呢？哎，这只狗长这个样子，这是它在公交车上的一张照片， 可 耐子了。这个呢是它自己上公交车的一张照片， 所以它不用买票，对不对？ 我还真不知道他用不用买票，但是他的事迹的确是传开了。传开之后呢，当地的官员说他得套好项圈摔好皮带才能够这个上车。不过根据当地的规定，公交车司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让小狗上车。 Okay. 但是对于地线的司机来说，他们都非常欢迎这条小狗，它不仅不会伤人，还会给乘客带来很多欢乐，就是它会让大家开心。然后它有的时候会躺在比如说其他乘客的腿上，有一种感觉好像跟他们相处得很好的样子。 我不是很清楚中国的公交车，比如内地的公交车是可以带狗的吗？ 我好像没有见过， 好像不可以，对不对？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养狗的朋友似乎是就是带狗狗去楼下或附近的公园去溜达溜达，不太会乘坐公交车去远途吧， 或者就是自己开车， 可能是自己开车， 对不对？ 其实说到这条狗狗，它在 乘客们是怎么看待他的呢？爱狗的人呢会主动去抱抱他，邀请他坐在自己边上，至于不那么爱狗的顶多也就无视。那有一个用户呢，在网友他是分享了坐车的时候遇到了这条狗的经历，说我很兴奋，就像看到了一个名人，其他人都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觉得自己有点傻。当然了，这条狗我有一个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 Okay. 上面的简介是这样写的，我爱我的大城市生活，也很享受每天坐着地线去贝尔敦狗公园玩耍。这是他在公交车上面坐在两个人中间的一张照片。这个还是蛮酷的吧，感觉好像乘客还是蛮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去西雅图在公交的地线上面看到了一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的时候，自己乘坐公交车千万不要感到太惊讶了。 没错。那刚刚是分享了一条关于一条关于旅游，然后一条关于就是狗狗的那个资讯。 这也是旅游啊，你如果去西雅图旅游的话。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就专门盘点现在各式各样的那个就是宠物旅游吗？ 宠物旅游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有一篇文章就是盘点了，就是在 Instagram 上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粉丝的一些狗狗，或者是猫猫，你想不想看？ 想。 就是比如说这一只，这只狗呢名字 叫做什么呢？ Locky。 它在 你分享这只狗狗之前，你看其实我 Rona 一直在说觉得这只狗好可爱啊， 超可爱， 就好想去西雅图看他。然后圈圈到办公室了，是不是说到办公室了没有迟到，好开心。恭喜恭喜，祝你好好工作，今天心情要好哦。 OK。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我干脆明天和大家分享好了，因为这个其实有很多很萌很可爱的图。 好呀好呀好呀， 对对， 那明天好了。 就是关于宠物的，我们还是今天回到聊微胖的这个话题。我们聊的是小胖子也有春天。其实这个野字就是也可以不加了，就是小胖子有春天， 小胖子的春天。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冒充胖子。 是的， 经常会有很多人，比如说吴珊珊，你是胖子吗？ 我有一些赘肉。我只能这么说，他如果是胖子或瘦子的范围，我觉得好像还是会划在瘦这个行列里面了。 你肯定是瘦了， 对， 毫无疑问。你看你的胳膊， 你看我的胳膊，我的手腕真的很细。你看是不是我手腕超级 细，我的手腕和你差不多细，你看。 不对，还是有差别的。你找根绳来量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真的是好好胜。 我的好胜心很强，你可以给我找个绳。 我找不到。 我帮你找。好了啦。 看到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你看上去很胖吗？不是，除了真胖还有一种人的常规的状态叫做感觉胖了。当一个人真的有点胖的时候，他经常会有如下的感受。每一次买裤子都觉得逛完一条街，然后也要避开那个导购。我看一下你量出来，所以我们差多少？ 你比我粗这么多。这么多了。这么多吧。 其实我也算比较细的手腕了。 算比较细，在男生里算是蛮细的。 哎，我也很苦恼。 咱俩快过了手腕这个话题，说感觉胖了，对不对？ 对，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一篇来自 Science of Us 的报告，说到了很多人其实只是在感觉自己胖，然后它其实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就是你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身材的时候，你会有一种 feeling fat， 感觉自己胖了。就比如发型变了，然后脸部水肿了，然后穿多了衣服等等等等的因素，都会导致这个人感觉自己好像胖了。然后更深一点的原因，其实是实际上是大众媒体不断的在美化人们关于体重这样的认知， 对， 告诉大家要美你就要瘦，要么瘦要么死，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可能会潜移默化的受到一些影响，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胖了。你知道，说实话我觉得我最近有非常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我有跟你分享过吗？ 有。 就是当我不是健身，然后我有一些壮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健身其实分成两个步骤嘛。第一个是增加肌肉，第二个是减低脂肪。然后你在增加肌肉的时候，其实实际上你增加的不仅仅是肌肉这种肉，你也增加了很多 鸭肉、鹅肉、 猪肉、羊肉、牛肉、鸭片儿，就开始要爆 涮羊肚、蒸猪蹄儿。 你增加的不仅仅是肌肉，还有很多的脂肪。然后当你脂肪和肌肉一起增加的时候，你就会稍微胖。然后我但凡胖一点，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然后告诉我说不可以。 你最近这两天好像有变瘦一点。 真的是有在变瘦。 对， 因为我最近这两天在控制饮食了。 嗯，是不是前两天你一直在增肌，然后你的健身教练一直让你把维度变大？ 对， 然后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太好看。 对，然后现在我的健身教练是生气了，朋友们倒是满意了。 我好像也比较喜欢你瘦一点的样子，我总觉得你的脸就是你知道那种知书达理型的， 嗯， 跟很大的胸肌怪怪的。嗯，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不要变成那个样子啊。 OK， 所以身材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还是要适合自己最重要了。连山说他168公分，体重78公斤， 嗯， 是正常的吗？ 是， 好像有点点微胖，我觉得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点啦。连山，你会觉得自己有点点胖吗？就是我觉得这事情要看自己，如果。你笑什么呀？他既然自己主动说的报的身高体重，是因为他不介意这件事情嘛？ 嗯， 或者是他觉得我这样很好，那我们当然就觉得他很好啊。如果他是想跟咱们分享他自己也最近在减脂怎么样，我们就跟他聊减脂的方法嘛，是不是？我们什么都可以聊。 我是在笑，就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仿佛我还听到了我们清澈的回声，就是我们在那边说了一大堆关于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在最后的5分钟，我们是在啪啪自己打脸是吗？ 不是，是如果你想胖你就胖，如果你想瘦我们要努力瘦，就看你的主观意识，我觉得很重要。就在我看来，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世界就是对的了。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里啦，在一定的规则和准则里面。嗯，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很多人只是感觉胖了，他有个结论是，这种感觉自己胖了，情绪往往并不能帮助你减肥，反而有可能会让你真的胖起来。嗯， 哦，真的吗？ 是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念出的很多文章的句子，我真的觉得不敢相信。我每天就是因为我和珊珊现在就是基本上每天都要选择很多很多的资讯，从里面筛选，嗯，然后经常我筛到一些资讯的时候，我都不敢选。 为什么？ 就我怕它是假的。 嗯，我明白。 就一会儿又说跑步对膝盖好，一会儿又说跑步非常伤害膝盖，然后你就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它的感觉。 我觉得像刚才这句话，其实有比较接近是一种心理暗示的意思。 OK， 或者是吸引力法则，就是主要是心理暗示。你就主要是老是觉得自己胖了，你会慢慢的，可能你不觉得我要努力，我要减肥，我不能觉得自己胖了，隐隐的觉得自己胖了，那个心理上好像会放松。 会， 我觉得你要告诉自己，我觉得自己瘦了，我觉得自己瘦了，所以你才会拒绝那些高热量的食物，然后真的会慢慢变瘦，对不对？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说自己很美。 我是觉得有一种就是思维模式，大家可以就是稍微的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你当你不想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因为不能做那件事情而感到遗憾、 嗯、 可惜和后悔的人，或者是你觉得那件事情很好、 嗯、 因为当你决定不要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下意识里就是告诉自己说，客观条件上我就是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对不对？ 是的。 然后你就要把自己想成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非常非常就是高兴能够脱离或者是离开那件事情的一个人。 嗯， 这种时候其实是很有利于减肥的。 嗯， 就是减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觉得说，我是一个健康的， 对的， 然后吃个健康的饮食的。 嗯， 因为不管是哪一个科学，就是基本上我这个比较武断啊，但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就是你吃的越清淡肯定是越健康的。 是的， 这是肯定的。 嗯 嗯，就大鱼大肉的那种，就是很油腻的食物，肯定是没有清淡的食物健康的。 你记得咱们俩明天晚上约了吃小龙虾吗？嗯，你可以点一些其他的，好不好？ 好的。 嗯，烤青菜什么的。 好。 嗯， 烤茄子。 烤茄子。 嗯， 不管怎么样呢，其实如果我还是那个观点啊，我觉得胖这件事情不等于任何负面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这样胖胖的，自己过得很舒坦、很舒心。每个人都会要支持他的这种想法，对不对？如果享受的话，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包括在听节目的单身的朋友，你会觉得你的春天来了。为什么呢？减肥春风吹过大地之后，吃药跑步喝果汁成为标配，但是现在一份单身汪和异地汪的安慰来了，独居使人瘦。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报告。 我自己，我可以做一个表情吗？ 嗯， 开心， 开心，开心是吗？ 开心。 这个研究报告显示说，单身的人比非单身的人更瘦，而且身体指数比非单身的人更健康。 就是已婚族和同居族的 BMI 值，就是体重和身高的那个比例，衡量咱们的胖瘦标准的那个，会比单身的独居者更高。 BMI 值偏高更直观的表现呢，就是体质偏向肥胖，然后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更高等等等等，是华盛顿大学研究的一个结论。他研究了20多年以来3000多名个体的体重、婚姻以及恋爱状况，他们说不管在什么时间点，已婚的个体平均要比单身的个体重约2.7斤，就是他们是3磅左右。这份数据个体最大年纪截止到42岁。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就是让我感觉到没什么，就是没有特别新奇了。因为很简单啊，单身的人为什么瘦？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另一半。 是的， 是很简单的逻辑，对不对？ 但是圈圈说了，单身独居100年了，我还是个胖子。你知道圈圈有多烦吗？ 我觉得圈圈你真的很讨厌。大家可能不知道，圈圈就是真的是很瘦， 大女神。 对， 她1.7米吧，1.7米才50公斤呢。然后天天念叨自己胖， 所以大家围攻一下他好不好？ 骂他， 用礼物砸他， 用礼物砸他，你个大瘦子， 用大礼物砸他。 好吧，今天其实跟大家选的这个话题呢，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我觉得最终还是要说一下咱们总体的观点啦。我觉得身材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不要被任何人的倡导或任何人的价值观念去影响，自己做一个随心所欲的自己，重点是你的身材让你自己舒服，我觉得就可以。 对，身材重要肯定是重要的， 对的， 但是相对于健康和快乐来说，肯定是健康和快乐最重要。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你的体重已经很明显的影响到你的健康，那这个就不是胖可不可爱的问题了， 对的， 这个就是胖危不危险的问题了。所以说胖子指的可爱的胖子是指健康的胖子，不能够做懒懒的胖子。 OK， 这就是以上今天微微一笑的所有的内容。那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接下来我要放一首薛之谦的动物世界。 因为明天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动物的萌宠的话题啦。 Okay， 我跟水水明天会依然守护着大家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笑，拜拜 拜拜，明天见。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错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一下谁先跪下，所以啊，人总患孤寡。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进化，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各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多 寂寞茶，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住